攻读编年记上第十二章。当大卫尚在逃避克氏的儿子撒乌尔时，这些人就来到基克拉格投奔大卫。他们都是些勇士，善于作战，能左右开弓发矢射敌的人，是本雅明人被撒乌尔的同族兄弟。为首的是阿西厄泽尔，其次为基贝亚人舍玛亚的儿子约阿士，阿次马美特的儿子耶齐尔和培内特，巴拉加和阿纳托特人伊胡，基贝红人伊士玛雅，他在三十勇士之中也是三十勇士的首领，还有伊勒米亚、亚哈齐尔、约哈南和格德尔人约扎巴德、厄路斋、耶黎摩特、贝阿里亚、舍玛里亚和哈黎夫人舍法提亚、厄尔卡纳、伊什亚、阿扎勒尔、约厄泽尔和亚韶贝罕、科拉黑人，又有格多尔人伊洛罕的儿子约厄拉和泽巴里亚。有些加德人到旷野的山寨中归顺了达卫，他们是孔武有力、精于作战、能使用藤牌枪矛的勇士，面貌相似狮子，敏捷有如山上的羚羊。首为厄泽尔，四为敖巴迪亚，三为厄里亚布，四为米舍曼纳，五为耶勒米亚，六为阿泰，七为厄里尔，八为约哈南，九为厄尔扎巴德，十为耶勒米亚乌，十一为马泽邦乃。这些人都是加德的子孙，军队的首领，小者可抵百人，大者可抵千人。就是这些人在一月里，约旦河水涨到两岸时渡过了河，使平原所有的军民东奔西逃。此外，又有本雅明人和犹大人来到山寨见达卫，达卫出来迎接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带来平安，有意协助我，我的心就与你们相契合。如果你们来是为将我这无辜的人出卖于敌人，愿我们祖先的天主予以鉴察，予以审判。当时天主的神充满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阿玛萨身上，他遂说，大卫，我们属于你，夜色的儿子，我们来协助你。平安，愿你平安，愿协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天主扶助了你。达卫便收留了他们，为他们为部队队长。当达卫与培内舍特人一同去攻打撒乌尔时，也有些莫纳协人归顺了达卫。其实达卫并没有协助培内舍特人，因为培内舍特人的首领一决将他遣回，说怕达卫拿我们的头去向他的主人撒乌尔投诚。达卫回基克拉格时，穆纳协人阿德纳、约扎巴德、耶迪厄尔、米加尔、约扎巴德、厄里胡和基勒泰都归顺了他，他们都是穆纳协人中的千夫长。这些人协同达卫攻击了一群寇贼，他们皆是孔武有力的勇士，成了军中的官长。前来协助达卫的人日渐增多，以致成了一强大的兵团，犹如天主的军旅。来到赫贝隆达卫前，欲把撒乌尔的王位依照上主的命令交于达卫，而准备出征的人数如下。犹大子孙中执盾持枪的武装战士6800人，西莫昂子孙中英勇有力的战士7100人，内卫子孙中4600人，亚郎家族的族长约雅达与他的侍从3700人，少年勇士达多克和他的家人22个军官，撒乌尔的同族本雅明子孙中3000人。直到那时止，他们多半支持撒乌尔家。俄弗拉因子孙中 28,800人，都是有力的勇士，在自己家族中也是有名望的人。莫纳协办支派中报名来立达卫为王者18,000人。以撒加尔子孙中识时务、指导以色列应如何行事的人有族长200人，同族的人都听他们的指挥。泽布隆子孙中能上阵作战、会用各种武器、一心一意助战的有50,000人。纳非塔里子孙中军官1,000名，执盾持枪跟从他们的有37,000人。丹子孙中能上阵作战的有28,600人。阿希尔子孙中能上阵作战的有400人。约旦河东岸勒乌本族、加德族、穆纳协半支派中能持各种兵器作战的共有12万人。以上这些人都是军人，有行武训练的战士诚心来到赫贝隆，要立达卫为全以色列的君王。其余的众以色列人也都一心要立达卫为王。他们在那里与达卫同住了3天，一同饮食，因为他们的弟兄为他们预备好了一切。附近的人以及远至伊撒加尔、泽布隆和纳非塔里的人都用驴、骆驼、骡和牛给他们带来大批食品，面饼、无花果饼、葡萄干饼、油和牛羊，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充满了快乐。